到呢個龍情三十年嘅演唱會，再次多謝大家， 多謝。 多謝。是对是错也好，不必说了。是痛是爱也好，不需发表。何时更重要？比两心的需要，柔情蜜意怎么可缺少？是进是退也好，有若狂潮。是怨是爱也好，不需揭晓。曾为你愿意，我妄想都不要。流言自此心知不会少。这段情，越是浪漫越美妙。离别最是吃不消，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变，要有一刻这不必诸多眷恋，浮尘浪似恩潮，哪会没有思念？你我伤心到讲。进是退也好，有若狂潮。是怨是爱也好，不需揭晓。曾为你愿意，我梦想都不要。流言如此心知不会少。这浪漫越美妙，未必最是吃不消。我最不忍看你背向我转变，要就一刻请不必诸多眷恋，浮尘浪似恩潮，哪会没有思念？你我伤心到讲不出再见，有一刻